歡迎曬各位朋友又收聽我哋逢星期二晚八點嘅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所以今日又要歡迎各位共產黨嘅朋友同埋呢個電信管理局嘅朋友啊。今日呢就係問台同埋101加埋青台 啦。三台聯播㗎而家呢個節目啊。問台青台101電台。 係啦就嚟無線啦，下次都就嚟無線。 冇錯啦。亦都要歡迎一啲嘅教會嘅朋友啊。 冇錯。 我相信有啲大教會嘅朋友都開始要mon住呢一個節目。 何解呢你講啲原因嚟聽 下。何解因為即係我哋呢個節目經常有時都會涉及一啲教會裏面嘅一啲衰嘢啊，咁我哋係講真話嘅電台啊嘛，係咪青台啊嘛，同埋專係善人啊嘛，講啲真話出嚟係嘛，咁嗰啲教會嘅即係大牧師就係即係不滿我哋嘅好多時候，係揾好多人咧就係及實我哋呢一個電台嘅節目。 唔好講，我哋都係我哋嘅聽眾嚟。 啊，係對唔住對唔住，唔係不滿我哋，好支持我哋嘅，好欣賞我哋嘅，係多謝曬啊！ 佢好欣賞你㗎嘛， 好欣賞，我又何妨唔係好陰敬佢咧？真 係陰敬陰敬。 好啦，我哋今日咧呢一個嘅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就有兩位嘉賓喺我哋嘅即係直播室嘅， 冇錯啦，我哋 介紹下佢先。 冇錯，咁我哋坐喺我哋前面左手邊嘅咧，有呢個柔道嘅黑帶師傅， 係 冇錯。 點稱呼啊，師傅？ 我姓黃嘅， 黃師傅 係。 噔噔噔噔噔噔噔， 呢個係中國嘅武功， 呢個柔道啊。 柔道龍虎榜你識唔識唱啊？ 你唱嚟聽下。 唔識。問下佢嚟，我識唔識另一位師傅咧？ 等，仲唔係十三位黃師傅隔離嗰個？ 我姓李嘅。 李師傅㗎。 係。 是女士嚟嘅， 一位男師傅，一位女師傅， 係啊， 係啦。 但係兩個我見到佢，我啲口震，好驚。 又到黑帶嘅兩位師傅都係， 係飲唔飲藍帶咁樣？ 啊，我都幾中意啊，不過而家似為佢淡啲咁啫。 係咩？ 係啊。 嗱，兩位師傅咧上嚟咧，其實要講下咧，即係東亞運動會， 係啦、 啊，透過即係東亞運動會又。即係講下一啲柔道界別嘅一啲事， 因為咧佢話創造咩啊傳奇一刻嘛，咁佢咧創造咗其中好多個苦主出嚟 啊，係啊，竟然係因為東亞運動會牽即係引發咗，我哋啱啱先即係聽晚嘅亞運 TV 大家都睇到嘅， 冇錯， 就係關於一個籃球界嘅，我哋同一個籃球界嘅即係朋友 咧， 叫思常。 思想 、哦、你識佢嘅， 識啊，佢係苦主之嚟㗎。 但佢話佢唔認佢係苦主喎，佢同我 講。佢頭先話我係苦主，我已經離開咗嗰個體制啊，我而家係自由人在天堂咁樣。 係啦，咁樣講。 佢、哦、都係教會㗎喎，以我所知。 佢又係啊，係啊。 佢話教會嘅人咧仲黑暗喎。 又 係啊，教會又好黑暗 㗎。咁你哋又係 冇乜事，冇教會。 佢而家孤身上路啦，咁樣變咗我。佢話咧，而家啲籃球界嗰啲人咧，所有都啞曬㗎啦。咁我哋邀請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同意啊，初。咁佢考慮過之後咧，發覺好怕法律訴訟啊，佢暫時封口。 係。咁啊，聽晚嘅亞華 TV 就大家睇到啊，思常講下呢個體育界、籃球界裏面嘅黑暗嘅事件。 所以青台今次咧就迎接東亞運動會咧，不斷咧都係即係揾啲運動員啦，梗係唔係嗰啲。 尋晚我聽到阿拉拉千啦，即係阿魯美南都係講過。 係啊，係啊，係啊，又係都講東亞運動會啦，因為今次東亞運動會係沙無啊，冇人睇，冇人理啦，同埋冇人知。 係沙無東亞運動會。 係啊，東亞你話啊嘛，東亞銀行運動會。 是啊，只是東亞銀行的維維維 的。即是內部運動會啊。是不是很奇怪的嘛，今次個金牌是龍鳳額來的嘛，中間是通了個洞的，即是不是不夠金。 金價貴啦。 金價貴做不起啊。 是啦。 奇奇咧咧。 喂，找下男師傅和女師傅呢，兩位柔道龍虎榜上來呢，要講下柔道界的這事是吧。 是 咩、 啊、 其實我係點解會引發呢一個主題呢，我有一日係。 等陣先， 咪 先。 咩咩咩。 喂，楊康應該有冇柔道龍虎榜呢，搵 柔道你自己搵啦，係 咪徐小鳳上得最好。 徐小鳳係呀。 係要中文嚟講。 即係搵下 YouTube 有冇先。 就話喺獨立媒體 InMedia 呢個好嘢啦。 係呀。 就報道咗你哋嗰單嘢出嚟先嘅。我先知道。主流媒體冇人報道呢啲㗎，主流媒體就係講宮心計同埋富貴門嘅大結局㗎。 都唔係，仲要講下。仲要講下金賴威條。 講下金賴威呀嗰啲咁 嘅。咁好無謂嗰啲嘢 嘛。即係寫本族媒嘅基本上。主流傳媒 係啦， 咁啊同兩位即係柔道師傅傾下先，即係點解會有即係 eMedia 嗰段報導出嚟嘅咧？其實 其實呢段日子咧好長㗎啦，不過人聽就好似有心人啦。咁其實我揾過好多媒體報導呢件事嘅，咁個個對我冇興趣。你發覺嗱，我今次我哋嘅宣傳單張咧有中英文兩面嘅。一面呢就用咗一周行嘅摘錄啦，咁我係女衛蟬小姐，其實我前後打過幾次電話俾佢，佢話唔得閒，但呢後尾呢我就好，即係佢被我感動，佢只講下我唔知係咪佢感動打動咗，咁就見下我，咁一發覺呢佢話哇你咁多資料嘅，你早啲講俾我聽㗎嘛，你而家先搵我咁樣，咁因為咁呢就由佢嗰段新聞呢開始呢燒起個火頭。 四日火頭咁樣就變咗咁嘅情況下面呢，跟住就獨立媒體啦，就即係比較大事報導， 係 佢第一個係比較詳細咁去訪問我嘅。咁之後就陸續有啲媒體出現啦。咁其實最主要呢就話，我未做呢件事之前呢，唔係媒體之前呢，其實係搵議員先嘅。大家琴日都聽嗰個訪問啦，其實就好慘，又係冇人理我哋㗎，尤其是十幾年前，其實呢件事搞了十幾年㗎啦。只不過可能因為呢個東亞運動會嘅關係呢，大家開始有啲興趣啦。大家個個呢就佈住喺嗰個選手權上面。其實整件事選手權只係次要，我成個 即係派邊個選手出去代表香港做嗰、那個。 係啦，因為我哋會呢第一次參加到呢次比賽。十幾年、十幾年、二十年喎，第一次參加到比賽，記住。但係第一次參加到就攞獎啦。但係之前其實我哋好有實力嘅。但係今次一打呢就證明咗真有實力啦，攞咗六個能夠入香港隊嘅獎。咁問題就話有三個呢就必然代表你嘅。咁因為咁有個拗撬喺度啫嘛。如果唔係呢唔會爭論得咁大㗎。其實冇爭論可言，我成日嗰三個必然嘅，有冇爭論啫。但係而家總會就話唔係喎，阿黃生你冇申請入隊喎。但係成日呢即係欺騙啲觀眾啊或者市民，其實我之前呢係唔使申請入隊，我未投訴之前。你有嗰個積分之後呢就會邀請你入隊㗎啦，自然成為香港隊，而且計積分最高嗰個係出去嘅。大家佢話你冇邀請，即係冇你冇申請，咁呢你冇申請嘅時候我梗係邀請你唔可以入到香港隊啦咁樣。咁我覺得好荒謬啦。其實之後個手續佢話要申請嘅時候，我哋曾經呢去了解申請嘅詳情同埋真係申請過嘅，就係點呢，單到份表落嚟一睇，原來有三個條件嘅，其中一個條件我哋冇辦法入到去嘅。但我首先搞清楚啦，咁即刻打電話去總會嗰啲職員度問啦。咁我話你入表裏面有三個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做你會員喎。咁而家我如果唔係你會員，即係申請嚟都冇用㗎啦。佢答我哋係啊，你唔需要申請㗎，你唔係我會員㗎嘛。呢個係最主要問題啦。咁好多人問話你做會員咪得囉。 係啊係啊。 咁我曾經呢一再其實講過俾好多記者聽啊，不過而家重複再講一下啦。其實我哋做唔到佢會員嘅。 點解呢？ 主要呢就係佢考佢做會員，首先要有佢嘅教練牌，係佢呀，記住呀，咩都係 香港遊樂總會 呀。係啦，就考佢教練牌。但問題係考佢教練牌嘅條件呢就一定做佢會員喎。 係。 即係一定係會員，你係會員你先有資格考佢教練牌。 係。 但你做佢會員你一定有佢教練牌，你明唔明嗰、那個。 呢個循環嘅荒謬論。 係啦，你明啦。 你聽明。 冇錯，呢、這個真係簡直係呢個謬論啊！成個 成係 最出個謬 咁啊！喂 ，OK OK OK， 你諗下係咪好離譜咧？ 係係， 即係你冇可能，即係你諗下，你講我就講下説話咧，你都明啦，你冇可能考到教練牌。 係係係， 因為你又要佢做佢教練，但又要做佢會員，但你做佢會員又要做一個教練。即係變咗咁嘅情況下面咧，係冇可能考到教練牌。 空即是食，食即是 肉，即係嗰啲啊！ 喺嗰情況面，我哋既然攞唔到佢牌，做唔到佢教練嘅時候，所有活動都參加唔到。同樣今次都係佢攞一樣嘢難我哋，因為我參加到活動呢係因為政府俾我哋嘅。 係。 政府開即係我哋拗唔過我哋，因為佢攞政府錢㗎嘛。政府有條撥款規則規定呢一定要俾呢香港嘅，佢撥款之後香港嗰啲比賽呢公開香港嘅人士參與嘅。呢個必須嘅條件嚟嘅。咁政府佢個守則寫定佢唔能夠違反自己嘅守則㗎。喺個情況下面呢就焗住俾協總會呢一個好大壓力。咁總會咪開放咗俾佢打比賽囉。咁一打就大件事啦，全部個火都係咁燒起咋嘛。 你哋贏晒你嗰個柔道會係咪？ 贏晒就好啦，贏晒唔使咁多問題啦。佢總共有七級定八級。 七級。 七級即係男女子十四級。咁我哋呢就女子贏咗三級。 三級。 即係七級裏面呢差唔多贏一半㗎啦，因為七級佢有三級，我哋三級贏。 而家你係咩會話你講 香港柔道學會。 咁之前嗰個呢叫做香港柔道總會。 唔係。 佢叫咩我都搞到。 佢總會下面呢有好多屬會。 仲好多屬會㗎。 好多屬會㗎，佢管晒全香港呢個單項嘅柔道。咁而家咁嘅情況我哋其中。 你個學會就唔受佢管。 如果受佢管係慘㗎喇。係。我哋就唔受佢管。咁呢問題呢就話入唔到去做會員㗎嘛。咁咁唔受佢管。但問題就係我哋一樣係咁嘅情況面參與唔到嗰啲活動。 我嘅理解如果冇理解錯就係你個學會都要參加入去成一個聯會之 前。呢個必須嘅。 就必須先得嘅。 係啦，佢講下記住佢要求啊。 如果唔係呢就任何零零查查嘅資格就冇晒㗎啦。 係啦。你咪睇到呢個係咪小圈子啊？ 吓咁嘅情况下边咧， 霸权嚟呢个系， 直头系啦。但政府俾钱佢，记住，政府俾钱嘅公众人士系断几百万、几百万，因为追加曾经追加咧，追加到七百几万， 每年拨几百万俾佢嘅。 详细数我唔知，而家都唔知。 因为篮球总会就话系每年成九百万。 佢梗系佢大项啊嘛，佢大项啊嘛，柔道属于一个小项咧，就未必拨到呢个数。咁嘅情况咁点咧？咁样咁咪开放咗就个火头咁烧起咯。咁咧就依家咧就因为俾个参加就冇咗个问题啦，即系话我本身嚟讲已经攞奖啦。佢攞到奖之后入香港队点办咧？因为佢又系个封闭噶嘛，就一定要做佢会员啊嘛。咁而家佢成日话我冇入资做佢会员。 即系你赢咗都好啦，几大赛都好啦，结果你都不能代表香港啦。 系啊，因为我唔系佢会员啊嘛。 一定要系喺佢体制底下里边生存。 冇错，而且啊，霍振廷咧都认为应该嘅，咁我咪同佢讲咯。你以为应该嘅话，但问题个会如果唔开放，喺入边乱嚟嘅时候，你啲人去加入嘅时候，受呢啲气，受呢啲屈辱嘅时候，你又觉得应该咩？ 嗱，好啦，你其实你系可以加入，但你选择不加入。 唔系， 系点样啊？ 系我。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都尝试为运动员好的。 嗯。 即有时我唔计我自己的学历啊、履历啊、最初啦，你唔俾我咪算咯，最后俾佢打比赛啦，系咪先啦？因为佢后生，冇几年嘅运动生命。咁而家我都尝试加入去，但系冇话加入到。 点解呢？ 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有位我成日举噶啦，好经典嘅呢、這个就系刘创明先生啦，即系佢系元朗柔道会嘅，佢加入咗去，佢加入咗去。加入咗之后呢，佢永远唔会考到教练牌嘅，一定係比较初比较助教牌你，嗰啲唔係叫教练，係助教，即係唔係正式教练牌。咁之后呢入咗去呢，你可以参与啲活动，但你永远呢就唔可以有投票权嘅，永远唔会有嘅，直至佢满意嘅为止，即係埋堆啦，佢有三派㗎嘛而家。 即係话佢睇到你顺眼啊， 冇错啦， 然之后佢 就可以 appoint 你做一个有投票权嘅人啦。 冇错啦，有投票权即係仲要有指定投 B 一边，记住。 咩叫指定投邊啲？ 咁三派人啊， 咁你投咩票啊？ 你三派， 我嗰個就唔係體制之內，就係嗰啲人物關係令到你係 啦， 你 投一定要佢一定要埋一堆， 係 埋一堆，埋一堆之後咧，跟住就你埋咗一堆又，佢嗰堆人咧就同嗰兩派人立達成共識啦，佢埋咗我堆啦，你唔好喐啊！嗱，呢個係我噶啦，即係個國 mark 住一個人。 咦，咁黑社會 嘅？係都話嗰度黑，唉，嗰度真係黑真係黑社會嚟噶，唔係講少噶。你睇啲文章好多時話黑社會大佬，黑社會大佬咪嗰度咯。咁有咁嘅情況，咁點咧？咁佢就冇投票權啦，因為佢唔聽話，唔埋堆。咁有咁嘅情況下邊，甚至搞2004年搞遊行咁大膽。咁嘅情況下邊咧，搞完之後咪俾人踢出個會咯。 即係你哋係俾人踢出嚟嘅。 唔係。嗰個係劉創明先 生，原諒我， 有機會 試下，請大家聽眾同埋各位原諒我，我真係我好冇 concept 嘅呢啲嘢， 係唔緊要， 因為佢冇話踢得到我，因為我唔係佢會員，有唔係會員有度好處，冇辦法喐到我，即係唔可以參加佢活動嘅啫啊！咁而家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咪上即又證明咗入唔到啦，但入唔到之餘，佢今次都叫我哋好啦，即拗唔過入去做佢會員。我話第一件事，我點解入你做你會員先？喂，你規章制度冚唪都碾死曬人嘅，我入咗去即係話承認要遵循你個規章制度喎，要受你管喎。我第一件事，你改咗個規章制度先。我哋唔改嘅話，冇意思㗎。 嗯。 不過問題就話，喂，阿黃生你即係唔入啫，我好簡單，我就要入。你而家未返教練牌我先，我唔係教你入唔到你嗰度㗎 喎。 係。總之你做我會員啦，冇講咁多。咁我點做到你會員啊？總之你做我會員啦。总之佢讲一样嘢就话冚唪系唔想俾你入就揾藉口，根本揾藉口去拦你，就咁简单啫嘛。所以今次事件就系因为咁起咯。所以成日咧就而家推出嚟话我哋冇申请过，根本我哋系冇可能申请到，我咪表 download 嚟。但记住，我未投诉之前咧系冇话申请噶，只系要邀请嘅啫。 同埋份表都冇噶。 系份表都冇噶。是后期整出嚟嘅份表。 OK， 佢真係为咗应付你哋啲所有麻烦友呢，就嗱嗱声都做咗啲表格出嚟啦，係咁。 冇错啦。 係咪应酬啊你哋。 咁而家呢佢而家呢就采取一个策略好简单。拖。佢係有默契，大家同阿霍振廷啊嗰啲，因为咁多年拖咗咁多年啦。跟住政府同有默契㗎喎，三方面有默契㗎喎去拖。咁完咗呢事件我估计呢有悲观嘅发展啦，就拖你囉。因为你令政府落面，你令协会冇面，但我哋呢唔担心，因为要第三波行动。 嗯， 就咩情况？ 就第三波添，唔犀利。 好嘢喎，真係。第二波都未跟。 未聽過有三步進行曲咩？喺度望都有。 你講埋，你不如講你啲一二三嚟聽下。 係啊，一二波係咩嚟？講嚟聽下。阿李師傅又講下。 不如你， 李師傅又講下。李師傅。 李師傅。 唔清楚嘅喎。 唔緊要啊，可能你個指見就更唔清楚啦。 我更加唔清楚，冇話冇話。 係啊 係 啊。 其實我哋三波咧，第三波行動咧，喺我哋 Facebook 裏邊已經寫咗嘅啦。咁第一波咧，其實就而家做緊，就係喺呢個東亞運動會期間咧。号召各个副主上街，希望咧媒体关注、社会关注。你知啦，我哋由我哋运动始终都系细型嘅界别，冇咩人关注我哋。咁最主要咧，就希望咧整个社会都关注我哋先，引起呢个嘅震撼力先。 几时上街啊？几时嗰日期啊？各样喺 Facebook 度 上咗， 上咗 第一， 你睇你哋同我上啊！ 第一日已經上 咗 啦， 係啊，我完全唔知道呢件事。 十 二月五號嘅開幕禮，我哋已經喺尖沙咀咧天星碼頭就上咗街啦。 係係 係。係啊，不過就人丁單薄啦。 幾多人啊？ 係咯。 我諗夠夠埋埋廿零人到啦。 哎呀，真係。 冇你哋嘅支持，你哋又唔嚟。 你第二波咧？咁第二波幾時啊？ 第二個唔係有四個示威活動嘅，第二次咧就係十二月十一號嘅。上昼八点至到十一点，喺呢个将军澳嘅体育场。 星期五即系后日。 系啦，咁样跟住咧就连续啦，十二号同十三号都系我哋嘅主场啦，就系柔道比赛，喺呢个嘅石硖尾公园体育馆。 系。 咁就系上昼开始嘅八点，咁到最后十三号夜晚咧，我哋就会去红磡体育馆嗰度咧送呢个东亚酒。 系啊， 咁样咧就响高市位噶啦， 送呢个瘟神咒。 系， 咁系咁啊，都系集中一点，十三号打啦，不如呼吁啲网友。 系咯，因为你太散咧就咩啊？譬如你话菜园村好多人支持，佢都系好集中咯，其实。 要攞一点，攞即系我觉得我哋咧，你叫我哋嚟晒咧就呃你嘅啫。你十三号咧嚟撑你哋。 礼拜 日嚟啊嘛， 系啊， 星期日嚟。 系啊，都好啊，夜晚啊嘛。 夜晚 系啊，可以啊嘛。 喺边度啊？夜晚啊？ 红磡体育馆，即系火车站啊。 红磡体育馆 近啦。 近啊，近咩啊？近世界同埋 万国啊嘛， 嗰度好热门， 系啊， 嗰度好劲， 几多点钟啊？夜晚八点啊？ 八点钟唔系六点钟开始噶啦，我哋 六点开始噶，八人啊就 八点钟啊， 八人啊，其实我觉得你哋呢一个，因为你哋系柔道啊嘛，你哋嗰个嘅行动咧，可以多啲创意啊，其实。即係你可以搵 有咩好建議 搵嘢嚟搭下佢呀 搵你搭佢搭你 囉。石屎地嚟㗎喎。我 煎啲煎肉得唔得搭啲。即係搵啲嘢搞下都得㗎喎唔使淨係齋嗌口號。 有咩好建議呢 靜坐。再一時間來 諗到，就係諗到，諗到話俾你聽， 係揾啲假人去搭下，搭下霍震霆啊， 搭下曾蔭權啊， 搭下曾蔭權啊， 黐個面具上個假人嗰度啊， 假人嗰度係咁搭。 唔係其實咧，我哋喺十二號咧有個 星期六 遞信，係啦，星期六朝頭早，咁啊十點鐘到咧就遞俾嗰啲咁嘅總會啦。 遊樂總會 係啦，整個大黑箱。 哎呀，你將我哋秘密講出嚟， 係 講唔講得？ 你呢個秘密嚟嘅喎。 唔啱唔 整個大黑箱。 你嗰啲咁老土，有幾秘密啊？ 係啦， 都係黑箱， 黑箱 作業。 咁啊，入好多人頭喎。 我好多人頭喺入面嘅。 好多人頭啊！嗰啲咁嘅黑箱作業裏面嗰執委會咧，嗰啲人頭全部放曬落去㗎啦。 哇！ 放曬落去之後咧，咁啊跟住就俾個黑箱佢，佢多數唔要㗎啦。咁要揾個唔知乜鬼嚟接信，咁我哋就真係好唔老禮啊！咁嘅情況下面咧就。攞曬嗰啲人頭出嚟踩爆佢㗎啦即係好殘忍㗎我哋唔係搭嘅踩爆佢就咁嘅情況就遞信個過程啦同埋有個抗議啦咁最好就即係入到場啦又送緊幾張飛真係希望 十二十三號即 係係呀聽到個網友即係呼籲一下幫下手啦同我哋體育苦主大聯盟聯絡一下俾幾張飛我哋啦因為搞得更加刺激啲咁多啦 就係去入去石硖尾嗰個會場 係呀一個係柔道嚟㗎嘛咁嘅情況 咯。中大仲冇飛？ 點解中大會有飛咧？ 佢有啲飛係派俾啲學生， 派俾啲同學嘅。 問下林朝輝咯。 問下我哋依家打電話問下林朝輝，唔緊要，唔緊要，喺度 講曬。 喂，我哋休息一下先，聽翻首歌係嘛？休息翻嚟再同啊兩位師傅咧係傾下，即係柔道界裏面嘅黑箱作業。 冇錯。 其實呢一個 只不過係一個叫咩啊？一個處境啫嘛。 同埋一個係啊。 其實嗰種嘅即係無力感或者嗰種不民主啊或者不公義嘅事情咧，喺每一個界別都有嘅。正如我哋即係聽翻亞亞 TV 嘅籃球界啦，或者頭先即係開始嘅時候大家講嘅教會界啦，或者教育界啦，甚至係高等教育界啦、中學裏面啦、社工界啦，都係全部係存有呢一種嘅即係腐敗嘅權力喺入邊嘅，其實。 呢、這個真係其實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就係點樣推爛呢啲咁嘅， 點樣拱爛佢咧？ 即係 之前五區總辭咯， 係所以講個普選就係咁，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大家冇人普選個鬼事咩？投票啊嘛，民主好似好遠啦，最緊要有飯食啦。但其實原來落到個結構裏面咧，每一個人啊都係受到即係牽連同埋影響嘅。 如果唔係個制度嘅腐敗，就唔會讓到一啲咁腐敗嘅事件同埋人出嚟。 冇錯， 所以我。再呼籲大家啦，即係包括民主黨啊。 點啊點啊！ 今個禮拜13號都好大劑，民主黨 係 會大 係 投票， 第五區總辭 係啊，五區總辭， 大家都好淡風噶啦， 都應該唔 Q 總辭噶啦， 係啦， 係啦， 唔 Q 總辭， 係啊，都好難噶啦， 係 係啊， 咁啊唔緊要，我哋就翻落去即係 打一打佢先， 係啊，打一打佢先，休息翻嚟啊，聽一首歌，繼續傾偈。 声， 系小白声， 三碟鱼生啊，唔该， 系去食寿司啊， 系啊， 好嘢，又到龙虎榜啊！咁啊，有柔道嘅两位师傅啊， 王师傅同埋李师傅， 系啦，佢哋要讲下透过柔道呢个运动啊， 点样思考到五区总辞啊？ 系啦，点样思考到嗰个黑箱作业同埋唔民主同埋违威位同埋嗰种权力嘅不平等嗰种压迫？ 我觉得你就先熄咪讲仲精彩，真系你讲到嗰、那个同嗰个体制嗰个关系，其实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大家？分享下你点睇呢啲？ 其实咧呢个问题唔系今日讲噶啦，我喺揾郁文求助嘅时候咧已经讲呢个问题，不过郁文又有少少唔系好认同啦。 嗯， 我其实好支持五区总辞嘅。 系，我亦都系。 点唔认同？佢唔认同。 佢唔系唔认同，佢觉得你运动还运动啊，体即系体育点解搞到政治咧？咁样好似唔拉更。 佢都咁样谂，其实应该系成埋晒所有人啦，有乜拉唔拉更嘅啫？ 其实呢啲系文化嚟，应该。 咪就 系 咯，政治跟 文化 之人人都有关。 你讲埋先，始终唔好明。 系你 系啦系啦。 咁点解咁点咧？咁最主要咧就话我哋柔道界其实系垄断同封闭啫。 系啊。 咁政治而家系咪咁样？你睇下曾荫权先生嗰几百人选佢一个。是咪垄断啦？ 一样啊， 系咪啊？ 系啊。 咁同样，你五区总辞都系一个冇，即系冇结果嘅一个，即系赢咗之后都系冇结果，或者一个声势嚟嘅啫。咁同样，我哋而家去搞抗争，最后媒体关注咗啦，其实都系关注嘅，其实我都冇结果嘅。 嗯。 因为我都系做受紧苦，同样你都系冇搞完五区总辞之后，都仍然攞唔到直选嘅，只系一个声势嚟嘅啫。 系。 所以其实呢个咧系共通嘅问题，都系因为冇民主咯。我哋都系因为争取一个开放嘅社会啫嘛。我哋而家点解柔道界咁黑暗啫，或者体育界点解咁黑暗啫？就因为香港嘅体制黑暗啊嘛，就咁简单。 系， 因为个结构制度导致啲人咧唔腐败都唔得，唔系你点生存？ 冇错。 其实就系呢样嘢啫嘛。讲嚟讲去嘅咪，其实点解啲人咁低 B， 完全唔肯讲嘢？冇噶，你喺呢个体制底下，你梗系唔敢讲嘢啦。即系刚才，即系你讲我有一位好知名嘅柔道人士啦，即系唔讲啦，又攞晒牌嗰个啊。 嗯。 咁佢都好支持你哋噶，但系佢唔敢出声，点解啊？咪就系怕惹是生非，令到自己唔能够。 但佢其实一无所有噶喎，喺呢个界。 即系而家已经一无所有。 系一无所有噶，但系我都唔出声。 嗯。 嗰个原因点解咧？就话。嗯佢虽然一无所有，但佢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依附啲大会啊，依附大啲会啊，当然系总会下边再叫大会啦。如果再出声话，连啲大会都觉得佢找麻烦，咁都会踢佢走噶啦。咁啊，喂，佢原本已经一无所有啦，你再依附大会依附唔掉，就踢埋走嘅时候，佢何来立锥之地咧？呢个先系主要问题啊嘛。但系佢喺大会咧，依家好识做啊，为咗即系保住自己命咧，第一时间就搲住啲当权派啦。当权派系咩呢？咁除咗民主党啊、社民连呢啲，就社民连啲反斗星之外，当权派不言自明啦、啊，系、嘛？就咁嘅情况咯。佢都系，我都唔系好想得罪当权派，因为我啲食饭惊惊地， 淹死你咯。 咁都 cut 咗呢段算 了，淹死你咯，真系。每一个界别都系咁样。 你发觉好奇特噶，我哋咧体育咧或者柔道咧，其实同啲当权派咩关系咧？其实有嘅，因为你都拿住啲所谓当权派政党，譬如啲民建联啦咁样咧，其实咧你拿住佢咧个名字就响啲政府都会去倾多啲嘢，攞资源都会容易攞啲，呢个系真系实在系咁样嘅。但系其实近时香港系咪咁咧？我觉得近时都比依家好啲啩。 当时即系几时啊？回归前， 港英， 梗系港英时候啦。所以你话我崇洋又好，乜都好，我发觉咧， 事实上咧，香港由1974年廉政公署存在咗之后咧，成个社会风气同个文化系改善咗。 冇错，冇错， 即系比较系公平。 你睇警队咪知咯， 系睇警队。 警队知啦，我细个70年代嘅时候，哇，随时睇到。即係好簡單啲警察係點㗎啦，大家都知啊，收錢嘅情況係收到好，唔係槍械係好叫公開理所當然㗎嘛。 同埋英國佬嗰種嘅委任呢，雖然係非常之都係 不民主啊， 但係識揀人。 但係佢揀人呢基本上係用腦揀嘅，即係佢係真係挑過一啲人呢，即係佢覺得係真係對。 即係雖然係親，但係都親裏面太缺嗰啲呢都唔得嘅。 係啦，佢會比較真係一種呢，即係佢自己挑選一啲人才，真係係咪？當然我好反對啦，係咪呢樣要鬧撲街啦？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嗰個香港，即係特區政府，董建華到曾蔭權都係 親疏有別， 親到咧就好絕都照乜嘢咁樣。 係啊，我根本都唔知道。 哇！你死啦！你咁講嘢，呢個台會拉風㗎喎。哇！你係陰送嘅， 言論自由 唔係。我唔係送陽，我咪話講政府撲街。 撲街啦，佢聽唔到咩？ 係啊，我只話等權華同周鴻權更撲街。 唔係喎，你話佢英政府用腦，即係暗示依家啲人係唔用腦。 係唔係齋茶？我哋茶，我哋唔係暗示，我哋 明示。 我明示。 而冇用到係囉，即係離譜 喂大佬，你諗下呢個林瑞麟，你睇講政嗰啲就人肉錄音呢度廢，使乜佢收十幾萬。 你講起呢個問題呢，我就講下我哋去爭取嘅時候呢同政府投訴嘅苦況。係 呀 係 呀係呀，政府點樣回應你哋？ 咁呢我第一件事就搵康文署啦，嗰位總經理叫傅麗珍小姐啦。 傅麗珍 係啦，同我傾咗幾次就唔傾啦，傾咗兩次就見親都cut我電話之餘呢就成日話開會，咁就推咗俾個下面個高級經理叫譚洪剛啊。咁咪傾傾下呢就話自己有心臟病。 吓 係呀，話心臟病真係頂唔順到我啦，我真係有心臟病，你俾我你唔好咁害我啊，不如我個手下同你傾啦，好唔好？唔傾啦。 咁就下面嗰有糖尿病。 其實嗰位係湯小姐。 老有事啫， 嗰湯小姐就同我傾，咁呢佢就絕啦呢招，就正係你講就佢唔會講。咁就 即係佢一路聽你嘅意見囉，佢意思即係話 呢個就康文署處理嘅方式囉。 不知所謂。 咁做後來呢就我就指出咗佢不時，就話喂你犯咗咁多點㗎喎，喺手則裏面點解你仲唔理呀、啊我要見處長。哈後面呢嗌咗五六次見都見唔到呀、啊、林樹嗰個周達明呀、啊。見唔到咁點呢？ 見到處長見處女呀、啊、跟住有處男俾你見。 我老婆喺度發現咁。咁點呢？咁調鬼咗去做嗰個常秘啦，嗰個發展局做常秘啦，都仲未見到佢。咁而家要求見個局長嗰、那個處長另個新嚟嗰個呢都仲未見到。總之我就唔見佢㗎啦，我就諗住去立法局申訴部去見佢局長呀最主要。局長嗰、那個咩呀 誰 啊、曾德成呢佢應該引咎辭職㗎，其實應該。 佢 呢個係東亞運嗰個咁樣。 點解再問佢啦，係咪呀，大佬社工事件女青年會嗰單嘢。 大澳嗰單啊，知唔知呀，話唔和諧呀嘛，女青年會咪喐咗個社工嗰單 辭職㗎嘛。佢唔認喎。 佢冇得唔認。 你有冇屈佢㗎。 我冇屈佢，係屈佢。 即係咁和諧真係。 大佬跟住而家係咪東亞運。 東亞運一塌糊塗，仲話好喎，佢仲話好喎。 好，佢都好㗎。 人哋手抱嬰兒一歲都唔夠要買飛，跟住食到選手屙，跟住練球又點樣啊？喂，東亞運搞咁差，我投訴仲差，冇人理。喂，失職個擺明， 創造傳奇一刻，就係咁創造， 真 係 傳奇啦！ 好傳奇啊，香港而家。 咁如果就波又賴又要買一歲又買飛， 係啊， 好嘅又唔可以入選， 係啊， 幾傳奇啊，大佬！每一隊有背後有個傳奇嘅故事喺當中嘅喎，大佬有排講啦。 係你咁你睇下政府啊， 仲有兩個避孕套喺度做， 嗰兩個吉祥物， 吉祥物係嘛？ 阿東仔同埋阿妹啊嘛，係咪？ 係啊，佢哋 我唔記得係咪啊？好似 係啊係啊。都是一個性教育的順便 性教育。 咁點解喂你哋嗰個球我睇 InMedia 嗰單嘢就話你哋有個好成績嘅但都入唔到選就 係、我哋唔係一個係有三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全部都入唔到選。 有三個。咁其實呢每一年呢都有三個 A 級即係最高級賽事嘅。分三月啊六月啊九月咁樣。 香港 冇錯啦。咁三個最頂級㗎啦。但係三個呢有兩個同學呢都係三個裏面都攞冠軍，即係嗰度係300分啦，每人都有300分。 咩冠軍先？講清楚。 香港啦， 即係香港最有代表性嘅柔道比賽。 三個 是啦，三個香港最有代表性。 即係唔係香港區？香港九龍新界包曬。 冇錯，全港。 即係講清楚，唔係人哋以為咧，你係參加啲小童群啲。 唔係嗰啲，即係最有代表性嘅三個。 係啦，最有代表性三個。 三月、六月、九月啦。 係三月、六月、九月。 九月。 咁 A 級賽事。 A 級賽事你哋贏曬。 贏曬啊！ 但基遠唔能夠代表香港。 你唔係一個喎，係有三個喎，不過一個差啲。喺度失咗手攞到個即係兩金就一銀嘅啫。 咁都好好啦。 總之有三個啦。 即係問題而家代表香港參加柔道比賽嘅人就唔係最 top 嘅。 唔係最 top 就只係仲係零分添。 零分 即係冇參加過嘛。你冇參加過呢個賽事、你何來有分呢即係你冇參加呢個選拔計分賽嘅話都可以出就因為嗰幾個全部都係嗰三派裡面當權派㗎嘛。 咁男士講咗啦女士你有咩咁咩可以講下女子組係咪亦都係咁嘅情況呢 我男女子一樣啦呢個情況冇分男女嘅全部一樣嘅。 即係話你成績好都冇派你出去因為你唔係佢嘅自己友。 唔係個馬房嘅。 唔係個馬房嘅。 係呀。 呢一種嘅文化呢若然再係咁樣亦都係因為冇民主嘅 即係惡果嚟㗎囉，可唔可以咁講？ 不嬲都係馬房政治㗎喇，而家中國人。而家你加埋，所以你唔快啲進行呢個民主選舉。 係啦係啦係啦。 你睇到嗰個腐敗越嚟越。 或者個民主教育啦，起碼。 咪越嚟越喇喳，同埋呢你令到啲人呢越嚟越係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啦。 死亡啦。 其實好重要啦，我講講大一大五區總辭。其實我個人呢係好極力贊成，包括我太太啊，旁邊坐嘅我太太。 係係係，李師傅。 咁點解會支持五區總辭呢？有可能阿華叔嘅觀念話輸囂咗，輸咗點樣啊？咪失去個制衡權囉。其實我覺得佢哋根本就係華叔真係好，我好支持民華叔㗎，尤其喺六四上面佢立場。但佢實在真係老糊塗太令我失望。點解我咁講呢？民主係輸得起㗎嘛。輸得起嘅意思就話，喂，佢重新可以俾你再玩過㗎嘛。正係因為佢輸得起，本身呢個就係教育。教大家民主可貴，因為當你輸咗嘅時候，你本身個付出嘅時候，你上去唔會一個好結果嚟嗰批人，因為嗰批人如果做得好根本冇問題啦，我選舉只係啱啦。如果選得唔好話錯咗嘅話，你咪大家一齊受苦囉。呢個受苦過程其實係一個教育嚟㗎， 冇錯， 大家都好重視嗰、那個 嗰票， 係嗰票，嗰、那個時候咪好囉。但因為而家大家都唔重視㗎嘛，大家唔重視嘅時候，俾佢受下苦囉，俾曬寫民建聯民建聯嗰啲相咪寫民聯啦，嗰啲相其實今日情況下面呢係好嘅，呢個好好嘅教育嚟嘅，但大家唔肯定少咗教育，話所以做佢怕，甚至話怕輸而唔敢去做一次五區總辭。其實講佢明明問民主係咩嚟㗎，我真係要問一問下佢囉。我覺得輸咗如何啫，係我哋選㗎嘛，係我哋揀出嚟㗎嘛， 都係民主嘅勝利， 都係民主嘅勝利嚟嘅，都係民主嘅教育嚟嘅。 民主黨輸咗都係民主 嘅，係啦，冇錯，你咁先叫民主黨㗎嘛。但係佢而家呢做乜嘢唔係民主黨，我係共產黨。 點解呢？你會唔會好失望呢？對民主黨點失望法呢？ 我唔係而家失望㗎。 係你幾時開始失望？ 我當睇見一位即係嗰啲民主黨做嘢，唔止一位，好多位。嗱，嗰個例子喺善眾街咁樣，喺一次嘅即係清拆事件，即係啲嗰啲咁嘅徙置區嘅清拆事件嘅時候，我有份去㗎，因為我都係好窮啊嗰陣時住喺徙置區。咁咧，佢就重建嘅時候，佢就代表啲咩嚟開會，即係議員身份嚟開會，佢問大家咩意見，咁我就舉手發表意見，就發表話點點點點咁啦，可能佢唔啱聽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坐低啦，坐低之後咧。佢就跟住呢就好唔老禮我，因為嗰次唔知發生咗咩事啦，好多人話啲民主黨呢即係思維掃倉啊，乜嘢都唔做啊，諸如此咁嘢啦。咁我就舉咗例子啦，即係講重建嘅問題，我就話你只係識嚟做 show, 唔肯為啲居民做下嘢點點點。咁就跟住舉咗例子抨擊佢啦，佢就摁下隻腳喺台度，跟住好唔老禮，跟住話得啦，你發表完意見啦咁樣。咁跟住我再舉手再講嘅時候，你唔好講啦，你手放低，我知道你嘅意見㗎啦咁樣。我當時就大聲咁講，我你係民主派啊，我講嘢我又唔係唔發表意見，因為冇人發表意見，我舉手你又唔俾我講，淨係你講。係 啦，又唔係有第二個舉手。 係啦，唔係第二個舉手。雖然你又唔俾我講，叫我放低隻手，淨你講曬。我你係民主派嚟嘅咩？係。咁嗰件事件同埋以後我發生嘅事件咧，都另外係好多睇到民主派咧，根本就唔係民主嘅咯，好共產式嘅咯，淨係佢講曬咯，想人點做就點做，但係選票一定俾佢喎。嗰種咁嘅心態喎，特別照喎，嗰陣時咧社民聯都唔係民建聯都唔係好大，未有社民聯啊，我成日記錯，未有社民聯，係民即係左邊嗰邊咧，左派嗰邊咧都唔係好大嘅政黨，嗰時民主黨仲係壟斷曬整個乜嘢嘅，就係六四之後冇幾耐，嗰個態度就係咁樣。但係因為 唐孟嗰陣時 係啦，差唔多啦。咁一到諗一到到而家啦，大家睇到啦，睇個五區總辭係怕輸。怕输啊！记住，民主系唔会怕输嘅。特区已经怕输，民主嘅过程系教育嚟嘅，输咗都系。特区已经怕输，而且出嚟讲嘢嘅人系边个啊？系华叔，你系令唔令我失望？就系咁样啊嘛。 即系话民主党其实系，但系你打着民主嘅旗号， 但仲有个李柱明啦、啊，民主党 系啊，咁系。 如果民主党咧堕落到咧，即系李柱明都冇埋嘅话咧，呢、這个党可以灭亡。我覺得咧，民主黨仲可以有人支持嘅話咧，本來華叔唔出聲咧，華叔拉到啲票啊。但係華叔而家咁樣出聲咧，令啲好似我哋咧，係啦，我呢一輩嘅人，譬如中年人咧，都好支持咧，即係華叔嗰批人噶嘛，都好大失望，變咗又一次對民主黨嘅傷害嚟，其實遠離咗佢啊嘛。因為呢刻係我哋中年人喺80年代出生係最多嘅人嚟嘅，即係我哋係70年代出生最大批一批人嚟嘅。咁你連呢一批都失咗嘅話咧？咁你下一批真係靠青年人嘅時候，青年人又咪叫話接得上嘅時候，你民主黨嘅策略係進退失據，就係咁嘅情況咯。 即係我都覺得係民主黨應該好咁樣深思，即係有啲嘢 其實喺呢個節目，我哋講民主黨嘅問題咧，講唔少，講到我個口有啲臭。 都唔係嘅，都唔係。 唔係，都個問題就係、是、 你揾啲青苔擦一擦牙咪得。 咁核突。点啊？咁咧就系、是、个问题就系、是，我觉得始终咧某个政党某个人咧，去到某呢个位咧，就派即系屁股指挥脑袋，又或者咧佢去到个位嘅时候咧，佢、嘅考虑嘅点咧就冇咗当初嗰种理想同埋 热情啊，系 因为佢自因为佢更多嘅负担或者其他， 佢想稳定一啲嘢嘛， 系啦， 亦都系一个建制嘅一个必然嘅腐败咯，我自己觉得吓，任何建制都 系啊，即系当然你话佢嘅理据足唔足够咁可以，其实我话俾你听，五个总辞同埋。反對唔該總辭嘅，其實基本上都係理據不足嘅，你問我都係。但係就係一個，但係個信念問題，你去到邊咯？個信念 係 啊， 即係好似我琴日同文台嗰邊啲朋友講啦，即係傾偈啦。其實咧，佢哋咧就講抗爭嘅問題，講長毛嘅問題。咁其實我呢一段時間去抗爭咧，我體驗好深，就覺得咧抗爭冇啱唔啱嘅。首先係一種文化先。你連呢個精神，即係話抗爭嘅精神都冇嘅話咧，就好容易服從嘅。 嗱，我係好欣賞咧，點解要搞抗爭咧？唔係因為搞事，我以前都冇咁多，越嚟越多。其中一樣嘢咧，希望啲民主黨嘅朋友都聽到咧，即係同啲阿哥阿姐傾下，就係喺97年或者03年之後嘅香港咧，越嚟越少人咧，真係去即係好關注政治，越嚟越縮，越嚟越驚。 唔一定係政治，或者係講出佢應該要講 講 真話。我諗係 咪咧？嗱，體育界又好，籃球 界又好，體育 界 佢未必係講政治。 教會界又好，係 啦 係 啦， 大家都低。 教會未必係講政治，但係佢要企出嚟講一個良知嘅真説話。 唔敢，因為有好大嘅機器咧，令到大家唔敢講真話。 我講出嚟，應該我教會未。炒我魷魚咁點啊？我講出嚟喺教會揾唔到食咁咪點啊？咁 所以咧，民主派嘅有啲嘅朋友嘅抗爭嘅嘢咧，其實 empower 或者充填咗有啲人咧，比較有個信念，知道得嘅呢個世界可以噏真話噶，唔使驚噶，怕咩啫？比我哋激嘅人更多， 係 嘛？你某某攞牌嗰個朋友唔肯出嚟講説話，你俾佢聽下呢個節目，咁多人都唔怕，我哋去衝擊警察，有啲嘢我哋都唔驚。你驚乜嘢啫？你講個嘢啫。 但其實咧，我發覺咧，從97之後咧，個文化開始有啲轉變嘅，就係表露出我哋中國人嘅本性，係 啊， 嗰種擦鞋文化同埋怕事。因為嗰時咧就係、是比較好啲英政府咧，就我覺得就話會俾個環境你去做呢啲嘢。但係依家咧發覺咧，中國人嗰種特質出咗嚟啦， 係啊， 擦鞋啊、舔屁股啊、拖大腳啊。係 啊， 你而家睇咩咧？睇警察去處理一件事就知 道。啲奴性都好緊要。 冇錯，出曬嚟啦。因為點啊？個主旨係保守噶嘛，專制噶嘛，咁其實你嗰啲奴性就出翻曬。 嗱，我又唔係鼓勵講粗口，又或者係即係睇啲色情嘢，但你睇嗰種犯道德嗰種咧，喺80年代、90年代都有啲咩葉玉卿啊、李麗珍咁樣，其實大家都會即係好輕描淡寫、好輕騎咁睇咗嗰件事。 多元啲咯，個社會 多元 咁有呢啲嘢㗎啦。 咁而家個周秀娜其實都冇乜嘢㗎啫喎，你問下。 我都係啊。 咁即係大家就好誇張去表達嗰樣嘢，又話教壞細路啊，又唔知點樣點樣，即係。頂你個肺！基本上而家啲嘢咪仲誇張過，即係唔係以前嘅嘢咪仲誇張過？而家點解成個文化係倒退咗嘅咧？ 係係。 咁然之後就好似好道德去講一啲嘢，但其實係咪道德呢？唔係啊，其實背後就係講緊一種權力嗰種操控， 冇錯， 對人嗰種身體嘅操控。 就唔係真係嗰種咁中立嘅道德性嘅，其實唔係講緊呢一樣嘢。 其實我發覺好多倒退咗嘅，例如我睇呢排我哋去示威又感慨良多啦，就話你睇警方處理個示威，你發覺好多示威區。我喺1997之前咧，示威區係有，但係冇咁多嘅，甚至你整其實整個示威區出嚟好荒謬，你覺唔覺得？ 同埋就好寬鬆嘅，好寬鬆嘅。 係 咪嗱示威區我又唔覺得好反感，因為你外國好多都有嘅，都係我覺得係正常嘅。但問題唔會好似而家香港啦，你連呢個示威對象嗰個對象都俾佢見唔到。嗱，你對示威者就唔公道，你其實你對嗰個被示威嗰人亦都唔尊重。 佢容許你有示威嘅行動，是啊、但係佢唔容許你嘅示威可以達到表達到對話嗰個嘅。 冇錯啦， 冇錯啦， 程度咯。其實咁點？ 同埋好多時咧、啊、就鼓勵你去做戲就算咯，佢又覺得你做衰、 exactly ， 你做就算咯。有啲唔係噶嘛，你要俾個示威對象知道先得噶嘛。 係係係。 你整個示威區之後。不知路遠之後，就咪希望你好循規蹈矩。 係 喂，循規蹈矩又咪叫示威啦，係咪先啊？ 呢樣嘢咧係成個泛民咧做到 hea 咗嘅嘢嚟嘅。 但佢覺得正常，我抵死啊嘛。 係啊，啲 NGO 啊或者泛民啊或者做慣我哋嗰啲咧，我都夠膽講。 即係我太過過分咯，覺得正常變咗。即啲唔歪你變咗正常，我最唔能夠接受。 即係我哋應該調翻轉去諗咧，我哋應該嗰個示威有啲要求先得嘅。 係 個要求就係、是、我今日咧 除非是曾蔭權不在香港嘅啫，咁我冇計啦，係嘛？ 揾啊邊個嚟接咯？ 揾糖糖啦，係嘛？ 揼鬼 我！我嚟到我就一定要曾蔭權嚟收我封信。 嗯，有道理。 即係你要達到嗰個目的，你先肯走咧，嗰個運動你先可以持續同埋。 如果佢死都唔嚟咧，好似嗰次喺禮賓府門口咁咧。 咁你去台灣咁咯？ 坐喺度。 係啊。 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 乜坐喺度啊？衝入去先啦。 扎營。 喂，你咁唔尊重我哋啊嘛，系咪先？我想尊重你啫，系咪先啦？冲埋去瞓先啊，喺屋企瞓下。 系 你话我激烈又好咩？ 我唔系话 你咩叫示威 啫？我谂 我做唔到啫。 系嘛？你咩叫示威？示威要俾你知道我系好不满啊！对呢件事系咪先啦？你都唔能够咁去做，好似民主党派下信啊，规规矩矩啊。 之后嗌两句啊，好，散水去饮茶咁。 喂，跟住而家讲就话，喂，五区总辞都话唔好喎。 系。 民咩主啊？民主本身系争取翻嚟噶嘛，冇抗争点去进步啊？ 咁你睇你啦，你应该尊重其他人党嘅意见噶嘛，唔系一定要跟呢个方法先系叫民主派噶。 系啊， 咁点样得？ 你系民主派啊嘛，咁人哋冇话唔尊重你，但系你唔俾人出声，似乎，因为人哋叫你做就做嘅咩？但系人哋出声啫嘛，你可以唔做噶嘛，你有你个性格噶嘛。 咁你咪唔做咯？ 佢咪唔做冇问题噶，但系问题你唔能够讲话，喂人哋逼你啊嘛，人家逼到你嘅咩？系咪先？你有你只脚，你个口噶嘛？但系佢咁样将责任推咗俾人絕對是不民主 的。即是今天的節目呢，希望民主黨的朋友聽到啦，咁即是講下啦，即是連體育界的朋友呢，即是對這件事都其實都很緊張，五區總辭或者對民主，即是民主黨呢個角色是責無旁貸的，即是站穩在香港成20年有多的一個都很長壽的組織，雖然民主黨說叫15年，但計民港同盟或者。 不止的了。 不止的了，是吧？ 即是港同盟那時候去了很多年啦。 即是那樣。 良心的時候。 是啊，那樣東西其實大家就要想回起怎樣跟群眾再連結在一起咯。是嗎？ 但似乎佢而家呢 冇咁 enjoy 喺個建制裏面 嘅背棄咗呢一中年人嗰個層嗰個層面而家更背棄咗呢年青人，佢都唔知年青人諗緊乜嘢而家，所以佢進退失據，我就真係。 係㗎，因為而家我始終啦，即係其實你完全都唔知佢，我其實民主黨嘅中委嚟 嘅。係呀 大劑呀， 哇 引射出 嚟，你唔好買支槍嚟殺我。 但是你又不用擔心，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又不是坤來的，民主黨也有一些不同 的聲音。 是不同的聲音。因為 同埋都大量的，我覺得民主黨的。 民主黨有一樣 應該要大量的。 民主黨什麼你都可以批評。 大量的。 民主黨什麼都可以批評，但是一樣東西其實最好的，我最欣賞始終是比較言論自由，比較 即係包容性比較強， 係啦，比較強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講翻就係其實就喺翻嗰個成個民主運動嘅過程裏面咧，就係失去咗一種嘅 領導能力， 領導能力同埋嗰種動，佢嗰種動力喺當中， 內動力係咪？ 熱情啦，或者熱情啦，我就 咩啊？楊康講咩啊？ 內動力係嘛？ 感召力 啊，係啊，感召力完全冇咗嗰陣時六四之前嗰種感召力係嘛？ 嗱，你睇下你我睇幾個問題就知啊，即係我好欣賞我以前敝黨啦，以前喺越南船民同埋嗰啲新來港婦女嘅立場嘅，當初，但係越嚟越唔欣賞啦，譬如喺一啲咩反驗毒啊、社工一筆過撥款、 高鐵啦 ，離 譜反驗毒係最離譜，我覺得 係啊，即係呢樣嘢全部都係睇到佢係從嗰個所謂民意去出發諗嘢，而唔諗咗嗰件事嗰個政策背後嘅意識形態所對你個將來嗰種傷害同埋嗰個問題喺邊度，好簡單去 make 個 decision 就係支持。或定係唔支持，包括高鐵最近都係， 係嘛？咪棄權或者支持， 係啊，棄權或者支持，係啊， 你最簡單， 而家反對，而家反對， 我係有啲朋友都係大家係中年人啦。好多對民主派呢失望得好緊要，寧願呢唔投票，決定咗唔投票。如果真係要投票嘅話呢，佢就未必支持到長毛喎。咁唯一就話 東民黨 呢，郁文能够吸到少票， 公、oh, okay. 民党佢哋唔会选嘅，因为我啲朋友，因为佢喺公民党咧 太 high class 啊，系啦，太过分啦，即系话净系食饱无忧米啊，何不食肉味咁嘅味道。 以前啲自由党有少少啊，系咪？ 有好过自由党， 我仲衰过自由党， 唔系喎，点解咧？ 衰过游道师傅啊！ 喂，自由党都名居名枪啊，即系话喂，我 系 商家佬，一定系我利益噶啦。你公民党走出去扮民主，呢啲系最老土啊！喺我哋嚟讲，我哋都系同穷苦一代长大噶嘛。你扮嚟做乜嘢啫？你话你只系佢立场， 佢唔系扮民主，只不过佢嗰个格调系太高级。 太高级啦！你咁样搞到咁样嘅话咧，对我哋呢一辈嘅中年人咧 其實係好難接受 嘅。佢認為香港嘅人都係即係發已發展國家啦，香港未已發展地區啦，咁咪要搞嘅就係搞成功嘅 嗰個教會咯。核心價值就係咁，嗰啲叫成功嘅人士、成功嘅標準同埋 我要拜呢班人，我要人拜我。 無論咧學生嘅、小朋友嘅、大個嘅，你將來目標梗係要學阿余若薇姐姐。 明啊明啊，我哋係咪跳水嚟啊？全部都係嘛？ 梁家傑哥哥、陳淑莊、胡慧欣嗰啲咧，係咪先？咁你先係一個成功人士，喺香港嘅標準。 我又講個情況俾你聽啦。其實咪求助語有個過程嘅。 係 呢排咧，我哋就做緊咧，即係成立咗個苦體育苦主大聯盟之後咧，就做一個工作，我哋會追訪啲人同埋會訪問啲人，即係苦主嘅。咁啊，能夠俾除咗呢個第一波運動之外，第二波就要成立個網頁啦。咁我開始做緊呢個工作，就揾所有嘅議員有關佢壞新聞啦，就話我接受好多苦主嘅。即係曾經好多運動員去向佢求助嘅，咁我揾翻啲個案出嚟啦。咁、希望佢同我聯絡嗰啲個案人士啦、我打電話俾阿陳淑莊嘅辦事處，佢就以一個私隱為理由，唔會幫我呢啲嘢噶，打電話都唔。 點解關私隱咩事？ 你都要問啊，關私隱咩事？我就問佢咯，講關私隱咩事咧？咁我話：喂，佢而家咁多求助個案，你又幫唔到佢，你喺新聞講㗎，即係話香港體制嘅問題，所以幫唔到佢啊，得個信字嘅啫咁樣。咁既然咁啦，不如我做實質嘅事啦，成立個網頁，將呢啲去追訪下佢，咁你俾啲資料我啦。咁佢係私隱、 哦。我明白我明白。 好，你揾個嚇，你繼續嚇。 我話私隱唔係問題啊，你同我幫我打電話俾你啊，佢求助得你，你幫一幫佢都好啊，你幫唔到佢係咪先啦？咁、你問一問佢可唔可以咁樣？如果可以，就叫佢打電話俾我咯。 佢又唔想做呢步啊，增加佢嘅 workload 嘛。 係啦，我覺得最主要咧，就佢唔想俾啲個我咧，就覺得 佢做唔到嘢，你幫佢做咗嘛？食即抽咗佢水啦， 抽咗佢水啦，你啱啊，講得好啱啊。咁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問我幾個， 係咁諗嘢， 問我幾個議員噶，咁、幾個議員咧都唔係咁合作。唔係咁同我哋合作。 你講嚟聽下，講啲名出嚟，冇所謂嘅真 的。冇所謂，冇。例如你民主黨啦、 劉慧卿。 唔係。劉慧卿我又未揾喎、啊，你提醒咗我。 點解？因為你唔使揾啊，因為籃球總會司徐話揾劉慧卿。 佢講俾我聽，因為揾佢之後咧，佢保護自講唔講得啊？ 講得講咗啦， 係啦，佢 因為佢保護自己。因为佢篮球总会都好兴嗰支系告人噶嘛， 发咗诽谤， 系啦，发咗刘兴第一件事就唔系保护佢当事人，又保护自己，睇自己会唔会俾人告。阿司长讲噶，我先知咋。咁跟住咧，我冇揾到刘伟兴，咁我就揾阿郑家富。郑家富成日咧喺五六年前咧，成日话啲好多嗰啲体育运动员咧、体育界咧求助个案噶嘛。佢嗰时有个内务会议系负责体育项目噶嘛，佢唔知主席嚟添啊，仲系。咁情况下边咧。咁我睇新聞睇得多嘅，第一時間揾佢啦。 係， 就永遠揾。你知我揾議員，我哋人微言輕，一定揾唔到個議員噶啦，一定揾啲見啲助理。咁啲助理咧就咁同我講咗好多嘢。咁講咗好多嘢嘅時候最後咧佢都話一個答案，冇喎，我冇呢啲資料喎。我唔係喎，冇呢招，你只講好多啲資料嘅喎，我一件都冇。佢就冇啊，佢就講係冇。咁佢講嗰個咁嘅時候，大家都知咩事咧，我就繼續再問。咁你話如此問咗幾個議員？唯独咧，社民连就好啲啦。譬如郁文咧，第一时间介绍咗个咧花式单车俾我，就咁嘅情况。同埋阿陈伟业咧，佢都有啲转冇转介，佢就话咧会做呢件事，我唔知道会唔会做啊。可能我再搵佢睇下做唔做啦吓。咁、跟住我就问公民党嗰啲阿陈淑庄啦，其实我想搵咧就搵娴姐。 陈婉 娴系啦，佢听讲佢都好多咁样嘅个案，因为佢做咗风范嗰啲咁样，我查资料查到啊嘛。咁咪不断而家搜集下，但反正咧，我发觉而家搵啲。議員去做咧，佢覺得可以抽佢水咁樣，我覺得係咁嘅感覺好強烈。 抽咩水咧？你抽到佢咩水咧？你覺得？ 佢做唔到，佢做啲個案，一般嚟講做唔到噶嘛。係 啊。 咁而家我哋如果攞到啲個案去做嘅話咧，能夠做到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即係覺得好似益咗我哋咁樣咯。 嗯。 因為咧，搞下咧，啲人唔係揾佢，可能揾我哋咁嘛，我諗佢驚呢樣嘢啦。 我唔會嘅，咁又即係佢始終係議員，大家揾佢揾佢，你就即係散餐咁樣，即係一次半次啫嘛。 但而家鬱敏嗰邊又話就未 肯即係 未肯接你嘅 case， 其實接咗㗎啦。 但係個結果係點咧？ 佢接咗個 case， 同佢寫咗個一封信去個處長要求約見，一畢竟我十幾日啦，都仲未有個聲音。佢嗰個程序咧已經違反咗政府，因為十日裏邊要有答覆㗎嘛。嗰個情況下面咧，最主要鬱敏咧就呢排都係忙啦。我哋本嚟邀請佢喺 幾次集會裏面呢發表。 佢而家唔得㗎啦，佢要諗下點樣五區總辭。 係啊，我都明白同埋佢過咗去大。 都要褪㗎大佬，你過都唔夠。 你真係喺網上俾人鬧得少啊你真係。唉 好多 fans 啊咁啊你會亂講嘢啊。佢 主要。預備撤退得唔得 不過話實你又驚咩如果共產黨都唔驚你驚過黃毓民你都黐線嘅真係。 咁係㗎嘛而家係長毛繼續去緊㗎嘛但係長毛都撤退緊啦而家。 以上內容只代表快啲嘅意見啊。 與青台立場無關啊。 與所有行為無關係割裂啦玩割裂啦。 所以我而家唔得人接你呢一單 case 㗎啦唔得人即係傳嚟佢。 咁而家就獲得我哋去傳嚟去做囉咁多謝你支持先啦請我上嚟講下嘢。咁我哋呢諗住呢第二步呢就開始成立個網站㗎啦。將所有個案呢就集齊埋一齊整理一下先。 我覺得團結一班即係你所謂嘅苦未必用苦主㗎你可以用即係爭取體育公義咁樣。 係啦在先嗰個 Sir 呢就講一樣嘢佢又唔會參加你嗰個㗎啦。因為你個名字講得衰。佢唔係苦主啊。 你話爭取體育公義咁樣。 係啦你講個類似。 運動員站出來咁樣。 我建議呢你換一換個名唔好下苦苦聲。 係啦。 話的確好苦喎我哋三十幾年都未獲評榜喎。 你冇你為咗啲思想之如此類嗰啲。 係啦。咁成日對準就係對準係霍震廷啊咁係咁對。 我哋對準係霍震廷㗎啦。唔放過佢㗎啦今次。諗住就喺嗰個立法局會內即係內會上面。 係啦 就召見佢㗎啦大佬焚佢啦或者喐問佢。 喐 下 霍震廷。 哇喐霍震廷㗎啦。 喐佢好大力㗎你搭親佢。 喐問點嘛。我就。 佢有到底。啊霍震廷好掂㗎嘛你知道老豆點起家㗎啦。唔 知 埋軍火係聽講係 嘛。哇爆啊聲台夠爆啊。係啊你有 聽講啫 有軍火嘛大佬。你有雙拳佢有雙槍大佬先。 我哋都係發祈禱啲。 繼續即係我都係集齊一班人啦最後節目尾聲即係都鼓勵返。正如我喺亞華TV 個節目都講國泰嗰班即係飛機師唔知你有冇睇過單新聞。 睇過。 佢哋咪集埋一齊未成功爭取到一啲嘢囉。 話佢有錢先可以爭取咁多年啫。 平反到一啲嘢囉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得㗎即係有成功嘅。 其實你唔好靠立法會員老老實實。 我覺得係。 你去到某嗱好老實講無論喐乜都好啦到民主黨都好啦。 佢見到你成咗氣候啦。佢就會黐埋嚟㗎喇 就係 契弟嚟㗎嘛呢啲人性我哋有諒解㗎老實講係咪 你又講囉 我唔係鬱文 你唔覺得鬧何俊仁冇事鬧何俊仁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啊我返埋 我唔係話鬱文係契弟 鬱你㗎真 係我而家係話好多立法會議員 都係契弟 都係咁樣做 但你係咪修正返好驚鬱文 佢見你唔係佢見你成咗型啦正所謂即係譬如你嗰個咩我唔知改個咩新名啊爭取運動權益大聯盟啊咁有返咁上下人啦有返咁上下即係質素啦咪黐埋嚟幫你手囉係咁㗎 所以我講一講啦我哋三大策略 人性㗎嘛而家講㗎 其實你講一樣嘢都係我哋正正切入嘅點嚟嘅就我首先其實第一步呢就應該震動第二步整咗個網頁之後呢我哋有個 sample 㗎即係話呢我哋投訴緊如果你 sample 成功嘅話呢我哋將會教人點去投訴之餘呢將佢資料集齊起嚟最追訪啲人物啦。咁而家咁嘅情況下面呢政府就好頭痕啦日日內務即係嗰個立法局申訴部呢就日日都要見嗰個局長㗎啦。久而久之呢其實真係好多問題㗎嘛。只要啲人唔敢出嚟但我哋鼓勵咗佢出嚟同埋做咗個個案喺度嘅時候呢久而久之呢政府真係要去做啲嘢佢真係多問題㗎嘛。咁嘅情況下面呢我哋第三步爭取個法例嘅修訂。咁做得好啲。咁變咗咁嘅情況面好多時候呢政府個壓力就會真係希望俾啲法例出嚟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下面啲議員學你話齋就攬手執個二尖堆就好多時都會上㗎。咁大家配合嘅時候呢咁咪會能夠做到啲嘢。 你睇咩呀睇蔡元川一知啦其實蔡元川同你一樣係咁弱勢起錯嗰陣。 係。 冇人理佢以日淨係講掠水攞錢 賠償。賠償係賠地。 唔了解到啲居民背後嗰個諗法。係咪你直至搞到有氣候啦嗰啲議員咪蒲曬出嚟囉驚死蝕底添啦。 人性 即係小弟小弟喺呢個打滾呢個政黨20年睇過咁多人。 20年㗎啦。唔似喎睇咁後生。 係呀唔似但我事實係㗎嘛。大佬你真係好令到我有時都覺得係咁㗎呢個世界。我唔好話腐敗嘅。 人性囉。 人性囉。 係囉。 係咪咁點都好啦你民主派點都好嗰啲民建聯呢最無恥㗎啦嗰啲。 真係無恥一個兩位零。 唔係你為零 佢真係李慧玲啊，真係揸得你，李慧玲啊揸得你話勁少嘅啫， 李慧瓊係嗰只啫嘛。 即係你諗下，民建聯啊更無恥到咧，就係基本上你見到啲居民咁樣去請曬願咧，佢完全無動於衷。根本就係做政府黨。 喂，你睇下雷曼事件，佢哋喺立法局個態度咪知囉。 係囉。 嗰個唔算帳，唔算帳都得佢嗰啲嘢啫。 但係點解仲有人咁多人投民建聯票呢？ 冇嘅，嗰月餅票、蛇宴票嚟咋嘛。係咪佢啲多年長期工會票嘛，等於再先。 我咁睇小我香港市民。 喂，唔係啊，我唔係睇小。 投民建聯嗰啲的確係呢啲人㗎嘛。 你咁睇小，唔係睇小，我係睇衰。你阿師Sir再先講，你知唔知講咩？每年咩嗰啲咩國慶咩遊行七一回歸係邊啲人？咪啲體育界嗰啲咁嘅朋友咯，係咪先？ 蒙羞蒙羞， 係咪大佬？呢個唔係公開秘密嚟㗎嘛？ 教會界都有嘅應該。 教會啲咩五啊蘇啊， 你啊 嗰啲全部都曬出嚟㗎嘛？係咪啊姓盧啊啲咧？好鬼愛國㗎嘛？全部都無啦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係嘛？ 其實咁人性都需要被批判，係嘛？冇錯。 仲有中資機構幾多啲職員同事啊？你諗下，其實你唔可以怪佢哋啊，餵兩餐啫 嘛。 咁你所以個體制就係唔不安全感。 冇錯啦，個體制問題。 如果個體制安全感多啲嘅人，咪可以講真說話嘅空間大啲咯。 咁咪輸成個香港越嚟越撲街咯。你嗰班你睇下，我今集講柔道冇得鬧嗰班咁嘅冚家祥。 邊班啊？ 咪嗰個上個禮拜六響政制小組嗰個叫咩啊？阿楊安記唔記得？我都要提一提我失憶嗰、那個。嗰咩港區嘅政協啊，嗰條友仔又話佢反對民主啊，唔支持民主咧。英國、法國咧都選曬啲立法。 嗰、講曬大陸由鄉音嗰度契弟啊嘛。 係啊係啊。 呢啲整曬啲垃圾出嚟啦，點飲啊？你咁想捅佢，冚埋佢全家啊！真係。 你睇下中國人係咪賤格啊？ 我嗰度係香港嚟㗎。 係啊。 我成以為嗰度係即係大陸嗰啲議會嚟㗎，嗰度係香港立法會嚟㗎。 係啊。 係咩？ 係啊，邊度咁咧？ 好核突嘅喂！好核突啊，大佬真係核突到爆喎、啊、真係。 你諗下嗰條友 呢啲啊，即係香港六尋啊，香港已死 嘅。幾廿人民建聯啲咁嘅團體去到可能包圍成個立法會喺度講埋啲反民主嘅嘢，白痴到啊真係都唔知咩人嚟嘅。你諗下香港邊有前途啊，繼續係咁樣落去。 所以我哋青年咪繼續去抗爭囉，譬如我成日鼓勵大家有啲咩活動就大家一齊去參與嗰啲行動，譬如啊黃師傅啊李師傅係咪嗰啲即係將會做嘅抗爭行動呢，大家上 Facebook 留意佢哋嘅行動。 嗱而家呢今晚呢就開始呢將你哋嘅活動呢鋪上網我哋嗰度。 係 呼籲所有一陣間六個 Jingle, 呼籲 所有參與社運嘅朋友 ,13 號喺邊度你哋講啦，唔好掂我哋講喺 度。你而家講我哋剪返出嚟都得㗎啦陣間嚟。 紅磡體育館13號晚上6點鐘。 仲邊係邊個位 火車站嗰度。 喺火車站呢佢俾咗示威區我哋嘅。火車站對出去對住紅館呢嗰條行人路啊。 係。 佢話指定一定喺嗰度喎，咁我就喺嗰度囉。 嗱記住係紅磡體育館唔係殯儀館啦。 係啊。 我哋參與一個咩行動 ?Facebook 係有㗎。有埋個相 咁其實時間呢就其實有幾個時間㗎，一個呢11號啦，喺將軍澳體育場就8點鐘開始到到晏晝嘅。另外一個呢就12號同埋13號呢就係8點鐘開始到呢下午5點鐘嘅，就喺嗰、那個石結尾公園體育館。但係嗰時間其實唔係咁長嘅，最朝頭早開始睇。 但最重要是13號晚八點，你冇講其他，冇人記得㗎，我就記得13號八點。 13號八點， 圍佢送走呢個瘟神東亞運。 東亞運啊，嗰兩隻所謂佢叫吉祥物，大家叫性教育格，性教育動物啦、 啊、好，咁啊，詳情就睇青台同埋 Facebook。 系啦， 系咪都系體育苦主大聯盟？ 系啊，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 改名啦，睇咩肉啊？ 要啊，暫時一頂住檔先啊。 所以咧，大家 唔好運動公義。 輸阿師Sir聽緊節目咧，唔好咁介意，你唔好理佢叫苦主啊，定係咩主先啦。 佢支持先啦，係嘛？ 做咗先啦，我都唔係體育界啊，睇個樣咧，我係。 唔係啊，你係啊。 我用隻眼睇嘅啫，我用眼睇。 好，多謝曬兩位師傅啊，今日。 好，多謝 多謝。多謝曬各位朋友收聽，下個禮拜同一時間8點再見，拜拜。 好，拜拜。 君不需扶人不超，眼前鬼卒皆围绕，秦王图把长城造，过去过来人自招。 逢人不照，群情鬼卒皆围绕，从和道把长城筑，过去过来人自照， 君不须逢人照，眼前鬼卒皆围绕，秦王道把长城筑，过去过来人自照，过去过来人自照。